好，欢迎嚟到啊！今个星期啊，呢、这、一个嘅 MIHK 十周年纪念特辑啊，涉到空虚啊，网台血泪史，咁啊话咁快又两个礼拜啦，咁啊一个月咧就做两次呢一个嘅节目嘅，咁啊做呢个节目咧，我都几开心，因为咧其实你俾个机会我咧，回忆翻啊咁多年啊，即系喺啊搞一个网台一啲嘅经历啊，咁啊大大话话。十年即係成日都有啲柒頭都咁樣講㗎啦，即係話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啊咁樣，咁我就用咗十年嘅時間呢就係搞 MIHK TV 啦。咁我做廣告嘅人生呢就做咗起碼有13年，咁而家喺呢一個嘅網台呢就已經係有10年啦。咁即係換句話講呢，好快呢就有好大嘅 possibility 呢，我 spend 喺網台呢一個嘅 online media，又或者而家做叫做 YouTuber 啦，好啦，或者而家叫時事評論啦 ，KOL 意見領袖啊，乜 Q 嘢都好啦。總之我利用依一個嘅 online 同大家廣結善緣嚇，利用依一個嘅互聯網，利用一啲嘅社交網絡同大家咧隔空啊發功，同大家咧建立一個嘅友誼嘅依一個嘅關係啊。分享一啲我嘅睇法，分享一啲嘅資訊，分享一啲嘅故事，同大家咧就係隔咗一個嘅 monitor 咧做朋友咧。咁啊，依一個嘅。工作又好，呢種嘅 task 好，或者係你當我係幫我上面嘅老細孭起噶少少佢嘅依一個嘅十字架仔嚇、啊，一個嘅 mission 都好啊嚇，咁啊差唔多係我人生裏邊咧一個都幾長幾長，或者可能係最長嘅一種嘅工種嚟噶啦。咁啊做咗咁耐，咁啊你話有冇一啲心得？咁啊當然會有啦。咁啊即係譬如做節目嘅準程度啊，題材嘅攝取度啊。又或者製作上面嘅呢啲嘅心得啊，各方面嘅嘢。咁我好坦白講啊，即係開頭嗰幾年搞網台嘅時候咧，我自己發覺咧，我就好多好多 idea 嘅，好多樣嘅呢啲嘅 topics 咧，我都覺得咧就可以拎出嚟講嘅，拎出嚟做嘅。咁啊，而可以咧就發掘到無窮無盡啊！即係如果你睇翻有用138蚊，或者用666蚊嚇，即係 subscribe 我哋嘅節目啊，一個月啊，或者半年費用嘅朋友仔咧，你翻睇翻我哋嘅節目，其實好多呢啲嘅 topic 咧，真係源源不絕。其實每一個嘅 topic 咧，其實都可以就發揮得好好。咁啊，陣間我上一個節目，其實覺得咧應該可以咧就係做得好啲嘅，就叫點解死得個忙鳩。咁啊，即係黑色。幽默之餘，咁有好多一啲嘅發人心省啊，點解啲人會無緣無故咁樣送咗一個嘅性命啊、安全意識嘅不顧啊，各方面嘅嘢，亦都可以加入咗一啲嘅趣味嘅落去。咁啊，即係但係好可惜，即係若要人似我，就除非幾個我，咁啊，即係交俾我做，可能會好少啲啦。咁但係亦都係一個好啲，有時候要揾一啲好嘅 topic 去交俾一啲嘅年輕嘅主持人咧，就去試。咁但係有時做咗出嚟啦，就算到我滿意啦，坊間啲朋友咧就好似咧就對好多嘢都係仲有少少嘅要求啊，嗰個受眾啊，或者係嗰個嘅 popularity 咧，即係仍然咧就係差啲嘅咁樣。咁啊，有啲嘅節目我哋覺得係即係譬如都我會寄予重望嘅，譬如有啲嘅旅遊節目啦，嗰陣時揾啲旅遊綜嚟做。咁樣，但係始終個坊間又話唔知點解喎，佢喺 D100咧就好受歡迎喎，去到嚟到我哋依一度咧，咁啊即係又係嚇，差咁啲，好似即係嗰啲火力嘅唔係好夠咁樣，咁啊即係你有時真係冇辦法啦，咁啊即係 run 咗咁多依啲唔同嘅節目，好多嘅依啲 topic， 變咗有時我都唔敢咁亂咁幫啲新嘅主持人開節目，即係變咗就驚開爛咗個頭。係嘛？嘥咗依一個 topic， 然後跟住出咗嚟咧，就係得到一個唔係咁好嘅一個嘅後果。咁啊，反而咧就開咗坑，啊掘咗井，咁啊等其他啊啲一啲嘅競爭對手啊，又或者啊即係喺個市面上面 industry 裏面嘅人咧，就係抄咗橋或者用咗呢條嘅方法咧，就係去develop 佢哋自己嘅 program 啊。其實好多時候咧，即係譬如我哋嗰陣時做黑人夜話啦，就已經係幫 CCTVB 咧就開咗一個井啦。咁佢就 spin off 咗一個叫做區區有鬼故啦。咁不過我又其實就覺得冇所謂嘅，就各有各做啦。即係 online 還 online， 大台還大台，係嘛？即係佢哋嘅 resources 我亦都係冇辦法去比擬。即係佢哋可以揾啲藝員拍過一個嘅鬼故事出嚟改編啊，有好多嘅人去交一啲嘅好嘅一啲嘅 idea 嘅稿啊，去令到個劇好睇好多。咁我哋只可以咧就係可以啊個 budget 所限咧就係限你咧就做喺一啲嘅廣播劇嗰度。咁但我一直都好 power 我哋自己，因為始終咧，我哋都可以咧，就係用有限嘅資源就創意無限，即係活用啊！ 李小龙先生嘅呢一个以啊无限以有限变为无限啊，以无诶呢一个嘅诶无法变为有法，系嘛？即系总之就 be water 系嘛，样嘢都可以咧啊，如水行云啊，样样都可以咧就发挥一出唔同嘅概念出嚟。咁啊，今时今日咧，咁啊，即系的而且确资源所限啦，地域所限啦，人才嘅亦都系散布呢一个嘅唔同嘅世界各地里边咧，咁变咗有好多嘅 idea 咧，我都未必有办法咧，就系可以咧就做好佢，唯有就喺手头上边，而家嘅呢啲嘅节目里边咧，就系尽量啊发挥得好啲，啊尽量每一集都精益求精，吓唔可以滥竽充数，每一集咧即系当最后一集咁嚟做啊，而尽量希望每一集都俾到大家咧，即系都过足瘾吓，即系变咗唔希望可以就係即係哇！突然之間好多人啊，好 popular 啊，好 mass 咁樣嘅呢一個嘅爆出嚟，反而一啲嘅堅實嘅支持者每一集都希望俾到新意大家，令大家咧就即係亦都喺每一集裏邊咧 enjoy 得到啊！你 spend 緊咗啊呢啲嘅時間出嚟咧，收睇我哋嘅節目嘅呢一個嘅啊耐性啊，同埋你哋嘅時間。而家嘅呢一個嘅時勢，好老實講啊，大家都係得24個鐘頭，通街都係資訊通街都係節目。如果你肯俾面睇我哋嘅節目咧，就算你係教 1.5 倍速聽啊又好，或者係2倍速快聽又好啦，咁其實都係一個我哋佔據咗你生命嘅一部分嘅一個嘅時間。咁啊，希望呢一個嘅交流，無論你同埋我哋啊，藉著呢一種嘅結緣嘅方法係嘛增進我哋嘅友誼嚇，變咗一個未見面嘅好朋友，都希望喺我哋嘅得著裏邊咧，就係令到你嘅生命咧，就得到一啲嘅得著啦，或者一啲嘅色彩啦，或者係令到你嘅生命咧嚇都可以有一啲嘅啟發嘅。咁啊，上集就講過啦，即係揾阿 K.C. Sir 入咗嚟啦，即係上天嘅老闆嘅一個嘅奇妙嘅安排嚇 ，God works in a very mysterious way 係嘛？咁就將 K.C. Sir 帶咗入嚟，咁啊遲啲我都會講講啊，即係其實到 K.C. Sir 後屘即係我聽翻翻嚟嘅，即係佢受壓嘅一啲嘅情況啊，即係當人哋知道佢係M.H.K. 背後嘅其中嘅一個嘅老細啊，一個嘅股東咧佢接受到一啲嘅唔好講話恐嚇啦。就係勸喻啦，總之就係講下黐住 MHK 就冇好啊，或者希望佢就即係考慮下就退股啊，呢啲嘅故仔。咁啊，遲啲喺呢一個嘅十年血淚史裏邊咧，就會同大家去分享。咁啊，既然啊，即係有股東啊入咗股，咁啊，即係當好多嘅債務解決曬啊，或者係一啲嘅應找嘅數咧，就唔使再拖啊，就全部咧就解決曬咧。其實當時咧就即刻要諗咧。就要點樣去開依一個個開源啦？咁其實咧，即係如果你問我咧，即係好似上集咁樣講，如果可以再得翻轉頭嘅，如果唔係諗住係有一咩嘅上市嘅 plan 啊，點樣去做一間嘅上市公司嘅殼出嚟啊，定係點樣都好啦咁即係穩穩陣陣嘅即係唔使要去咁大嘅地方嘅，咁慢慢去做嘅，咁或者當時咧有好多年咧，我啲時間咧我都唔使咁辛苦咁受壓，同埋咧就要做咁多嘅嘢。諗起上嚟咧，當時我身兼嘅一啲嘅職責咧，的而且確就係好 Q 多啊！第一即係仍然係個 studio 仍然係興建當中。第二咁亦都係要不停去揾一啲嘅唔同 level 嘅才能嘅人咧，翻嚟去幫我手。咁第一即係又要揾 reception 啦，咁我哋嗰陣時揾咗阿 VN 嚟幫手啦，係嘛？咁又要有一個 marketing 嘅同事又要去幫手去做啦。咁就係呢啲嘅人工我亦都唔可以請到一啲好叻好叻嘅人翻嚟，咁好叻好叻嘅人，咁佢哋亦都未必有興趣加入呢啲嘅細 ID 嘅呢一種嘅本地嘅資金嘅呢啲嘅公司啦，係嘛？咁即係你一定要不停去揾啦，又要揾一個嘅會計，因為你開始要支出㗎啦嘛，你要啲嘢全部都要入 book 啊，全部都要核數啊，全部要計條數清清楚楚，無論自己要知道有啲財政係點樣另外又要同股東去交代啊，各方面嘅嘢又要報税啊，各方面嘅嘢。好啦，咁又要拆咗一個製作部 operation。有兩邊啦，一邊就阿斌哥，佢就要揾啲 operator 翻嚟，就係做一個嘅每日嘅直播嘅呢啲嘅情況咯。咁我又要 head 住佢哋咯。咁另一邊就要做剪片啦。咁當時咧就阿錢小豪咧就俾我捉咗佢過嚟咧，就係去做 MHK 嘅呢一個嘅同事去幫手剪片嘅。咁就楞住阿假貓俊。咁越嚟越多片咧要剪嘅時候咧，其實又要去開始要再物色多一個嘅 junior editor。咁其實咧，連拍片、連剪片、連製作啊、後期啊各方面嘅嘢咧，其實起碼都要三個人嘅初期嘅時候。咁好彩就嗰陣時，阿假貓俊咧就 原本係有線都可以繼續去再請佢，咁但係佢都冇做啦，咁佢就入咗嚇 MHK 裏邊咧，就全力就幫我手。咁啊，跟住你又要接觸啊咁多唔同嘅老友咯噃，因為就要做節目啦，係嘛？咁其實咧，即係依扎嘅主播嘅主持人咧，其實可以講咧，應該就係、有一個當佢 artist 咁嚟計啦，咁應該 suppose 要一個嘅藝員嘅 manager，咁啊同佢哋 deal，咁啊即係同佢哋傾啲 terms，又即係佢即係 feedback 翻啊，佢哋嘅呢啲嘅嘅情況啊，傾一啲嘅唔同嘅大家嘅利益啊，或者一啲嘅提成啊、分成啊，咁同時之間我又要揾人哋嚟咧，就係、我做業主、啊。咁啊，等啲人咧就嚟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做租客，咁啊开网台节目，咁我又要去揾生意，咁啊又要去即系去揾下有冇人咧就系想经落广告啊，投放广告喺我哋度啊，制作广告咧，咁啊又可以咧就系靠我同阿搞猫俊咧就拍一啲嘅短片系嘛，即系帮人哋宣传嘅产品，咁啊又要走去咧就系商会里边咧就系结识一啲嘅香港嘅一啲嘅商家，睇下佢哋咧对呢种网台嘅形式有冇兴趣啊，咁然后跟住咧就系佢哋咧就系可以啊考虑啊就用我。我哋去帮佢哋做宣传啦，又或者系利用我哋嘅网台去推广佢哋嘅呢一啲嘅产品啊，如此类推，甚至无啊可以嚟我哋嘅地方里边做展销会啊，如此类推嘅嘢。咁啊，当时甚至无咧就有一啲政客咧有兴趣咧，就系利用我哋网台咧就系做嘢。咁啊，曾经咧有一次咧就系四方西啊，刘慧卿啊都嚟过我哋嘅台咧，就系做节目嘅，做直播嘅。咁啊。anyway 啦，咁啊呢一劑嘅事件咧，亦都深刻導致我同阿斌哥咧有一啲嘅唔同嘅睇法嘅。咁啊呢一件事件咧，我好令我咧就係即係覺得咧要整頓個成個 operator 嘅呢一個嘅 department。咁啊呢啲嘅事咧就遲啲先講啦。咁啊呢一個嘅賣個關子先。咁啊即係你估唔到啲咁多嘅嘢，但係你估唔到咧。嗱，講完咁多嚇，即係其實都全部都係 human 嘅，全部都 human industry 嚟嘅。我係諗唔到咧，即係當中裏邊咧，我係忽略咗一點，就係我其實真係要一個嘅 second hand 嚇，一個嘅左右手嚇，即係幫我 manage 緊啲人啊。你話我去 sell 嘢，去見下客，或者係有啲咩嘅嘢要做，咁啊，又或者我自己做翻我自己嘅節目，或者甚至乎做呢一個嘅節目嘅監製啊，睇翻人哋啲台嘅節目之餘，睇下我哋啲節目啊，有啲咩嘅 cross over 或者有啲咩嘅比拼啊，有啲咩嘅人哋做得好嘅嘢要去 catch up 啊，變咗我都唔夠時間做一樣嘢，唔好講咁多嘅嘢，就甚至乎有時我哋自己嘅節目，我自己都做唔嚟。嗱，我都用咗咁多嘅篇幅講我一個人要做咁多嘅嘢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就 one man band。打個比喻咧，就係似當時阿盧海鵬嘅呢一個嘅。老州電視台嚇，精裝追女仔第三郎之一族係嘛？即係定係咩電視台啊？就阿劉德華咪去咗個電視台裏邊嘅，嗰個電視台咪阿盧海鵬、阿老周做電視台嘅，係換廁紙又係佢係嘛？做節目報告新聞又係佢嚇，總之咩都係佢係嘛？即係一腳踢咁滯。咁當時嘅一個情況咧，就係老屋就係 exactly 咧，就係咁樣一個嘅situation。咁你問咧，你做唔做得嚟咧？其實我覺得就係、是，就算合唔合格，都係好見仁見智。的而且確力有不逮。而的而且確可以係再做得好啲。但係你又俾翻 credit 我自己嘅，就係話做咗咁撚耐都冇大爆鑊啊！只係辛苦同埋出嚟嘅效果，成日都好強差人意啊！咁樣當然如果有呢一個嘅助力幫到手，係更加好啦。咁但係好可惜，好慘嘅一個嘅地方就係、是。个关键就系我揾唔到人去帮我手，亦都冇办法咧，可以有一个人咧系嚟到吓，即系可以系屈膝去帮我哋去做。咁始终呢个人咧，就算 K 师长或者系我哋嗰啲嘅背后嘅股东咧，叫我喂去揾人啦，请人啦，我哋揾钱啦，揾个 sales manager 啦吓，即系去帮你去跑下啦咁样。一直以嚟都係揾唔到，就算我唔係未試過去俾好高嘅人工去揾，但係當你揾到啲人翻嚟之後咧，其實全部都係咧諗住騎牛揾馬嘅呢一個嘅心態啊，騎住先嚇，揾到份好就係走嚇，做得做唔到咧我就賺你個底薪啊，真係咁樣。咁你即係到最後不如我自己落手落腳去做係一樣。咁所以我面對嗰啲嘅問題咧，就係即係實在咧就係不為人道，即係個個都話叫我揾我就係、是。點都就真係揾唔到一個合適嘅人咧，就係、是、去幫手去做到呢一樣嘢。咁或者就係呢一個就係上天俾一啲嘅 signal 我，係嘛？成事在天，謀事在人。你想咁樣咩？但個天就話俾你聽，其實咧你唔好搞到咁大啦，唔好諗到咩上市啊，宏圖大業啊。 不如安安分分啊，安分守己，其實就係每一日就同大家做廣播，每一日同大家分享你嘅睇法嚇，將你覺得一啲啱嘅一啲嘅 value 同大家去分享，可能呢條只係你嘅路。咁但係當時就真係當然就係唔會諗到呢一樣嘢啦，咁亦都唔會諗到即係要咁樣嘅呢一個嘅方法向前行啦，係嘛？咁但係 anyhow 啦，咁啊即係仍然係要繼續啦，咁啊。只不過咧，就係頭先所講嘅依一個四方果啊，四方西係當時嚟到我哋嘅台要做直播嘅時候，我諗唔到，即係當時嘅斌哥會有一個嘅咁大嘅依一個嘅反應啊，而令我到自己覺得咧好難同佢繼續去合作到落去。至於係點嘅咧，咁我遲啲有機會先同大家去講講啦。咁啊，即係當時阿斌哥咧，就亦都係即係我覺得係喺開頭合作嘅時候，我真係覺得佢一個好幫得到手嘅其中一個伙計嚟嘅。當時冇廁所，係嘛？就係廁所都未通廁，我哋就要開工啦。我哋屙唔到尿就要引尿，總之就要即係去食飯嘅時候喺茶餐廳屙乾淨曬尿，至可以翻上去等個完工程完咗至得。咁我好記得有一次咧，就係要做直播嘅時候，斌哥唔知食過啲咩嘢，就係急屎啊！直情咧就係要即係飆行過去，好淨係要揾住阿搞翻個樽頂住啊，要走過去隔離咧，就揾個廁所屙撚完屎，至可以翻上嚟咧，就係繼續開工。咁所以喺咁惡劣嘅環境裏邊咧，我哋就 kick start 咗我哋嘅 MHK TV 啊。咁自從股東入咗股，咁啊即係開始好多嘢就可以順利完工啊！整埋三個嘅錄影室啊！嗰陣時有大廠、二廠、A、B、C 三廠啦，整好過依一個嘅 conference room 啦，係嘛？搞掂過依一個嘅廚房啦，咁而陸續嘅咧就係喺出邊嗰個嘅balcony 咧，我哋都開始咧就係鋪埋曬一啲嘅膠板啊，做好曬嘅佢整到整體係好美輪美奐啊，上曬排頭啊。咁整曬 reception room 啊，又有依個 dressing room 啊，各方面嘅嘢，啲燈光啊，全部整齊曬啊，整曬所有啲 decoration 啊，個牆咧就真係似翻樣咧，就係似一個嘅正正式式嘅一個嘅 studio 啊。咁而大大話話咧，如果我冇記錯咧，我哋七月開波，但係要搞到去近秋天、近冬天打後啊，我哋成嚿嘢先整好曬。即係都用咗成三個月左右嘅呢一個嘅時間，要將所有嘅裝修搞掂好。咁我跟住就會面對一啲嘅另外一啲嘅問題啦。咁另外一啲嘅問題咧，就係當時我哋就搬咗出嚟啦。咁就自己嘅基地啦，係嘛？咁你估覺得老蕭同埋林宇陽會唔會咁撚順攤咧？係嘛？咁我記得喺早幾集我都有講過，即係當時林宇陽同我哋即係完個 contract 咧，即係有啲好撚賓州嘅嘢做法嘅，就係佢唔話俾你聽啊。當你一脱離咗我哋個 YouTube channel 啊，唔係喺迷米裏面掛單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冇曬一啲叫 copyright 嘅保障啊。咁啲嗰啲冇曬 copyright 保障，即係話你啲片裏面有用過人哋嘅片啊。如果嗰啲嘅片又或者係即係有個版權侵害啊，或者係點樣啊？又或者係即係如果你冇咗依一個嘅 copyright 保障嘅依一個嘅時候咧，咁即係換句話講咧，有好多個片咧就係唔用得嘅時候咧，就會俾人哋就用 warning 咁你就噓噓聲咧，三陣出局噶嘛，又食咗三個 strike， 咁你條 channel 咧就做唔到直播，又收唔到水，係嘛？即係好多啲 kick clack 嘅嘢嘅。咁佢哋當時就完全冇同我哋講過呢啲嘅 YouTube 裏面嗰啲嘅 regulation 嘅嘢。咁 handover 咧就嗱係噶啦，獨立咗噶啦。咁之後你哋就登記翻，就用翻你哋公司個名，咁搞掂成本面噶啦。就以後就你哋自己即係呢個 channel 你自己 set 啲密碼上片啊，點樣去運作啊，就你全部搞掂曬。咁但係佢完全冇講到後邊嗰啲嘢。咁你冇我咩聽？咁你可能佢話你唔識得問咁啊，真係唔識得問啊，大佬。即係講真冇得 operate 過，咁佢又唔話俾你聽，咁就即係有好多呢啲嘅伏筆喺度。咁當然亦都即係俾返啲 file 你嘅時候呢，亦都係亂七八糟，係咪？咁兩年喺佢哋迷迷嗰陣時嗰啲 file 亦都係唔 organize， 甚至冇有啲嘅 missing， 有啲嘢唔撚見咗。咁總之佢俾個 hard drive 你全部揼晒落去就亂嘅，就即係你又要 categorize 分返邊啲打邊啲，時間又唔撚齊呀，總之依樣打嗰樣，咁我都算諗數呀，即係你唔通 expect 佢哋即係就整撚到屌你禮盒裝係嘛？依一個嘅屌你咩金碧輝煌，仲要屌你冚家產係嘛？開埋香檳嚇，即係送埋一個嘅屌你咩嘅果籃送你走咩？唔撚可能噶嘛，係咪啊？咁啊，即係你都預撚咗。咁但係真真正正咧，開始感覺到佢我哋嘅離開咧，佢係其實有一啲嘅壓力咧，佢要做一啲嘅 reaction。 今時今日咧，我哋 MHK YouTube 第一台咧就已經有1.9億左右嘅 click view 噶啦。咁而第二台咧就 close to 6,000,000。咁啊，兩個台加埋落嚟咧，咁就其實就即係過咗2億幾啦。即係整體我哋呢十年裏面咧，我哋嘅整體嘅 overall 嘅 click view 嘅人次咧，係有2億幾啊，即係1.9億加6,000,000左右，即係2.5億啦，即係2.5億嘅 kick view 係 so far， 即係我哋做咗十年裏面嘅。咁你話係咪好撚勁啊？唔係好撚勁啦，咁好多人都過咗依一個嘅 kick view 啦。你話咪好唔撚勁啊？屌你老尾，你啊試下睇下你有冇5,000,000嘅 kick view 俾我睇下，係咪先？即係唔好講2億幾啊！屌你老尾，我真係加埋有2.5億嘅 kick view， 咁都幾誇鳩張啦，係咪先？咁啊，當時咧就出咗嚟之後咧就揾一啲嘅，我哋都唔識啊，又要揾 YouTube partner。咁啊，好彩嗰陣時阿金咧，阿 Vincent 啊，即係 MHK TV 阿 Q 咧，就啱啱識咗個台灣仔嘅朋友咧，就係亦都係當時咧就係負責我哋嘅呢一個嘅 YouTube 嘅。咁而家就搞 YouTube 就即係完全你都唔知同邊個傾偈，因為全鳩部都係電腦啊，即係所有嘅嘢都 talking to robot， 有人喺度同你答你啊，定係有冇咧，我哋都唔諗知嘅。咁但係當時就直情有一個人咧就係睇我哋個區，咁啊即係亦都係得到上主巧妙嘅安排啦。咁就依位嘅朋友咧，咁啊亦都知道我哋嘅存在，咁啊經阿金嘅一個穿針引線啦，佢亦都上咗嚟我哋嘅 office。我仲好記得依個台灣仔上到嚟之後，我哋三個亦都喺我哋嘅即係興建中嘅死亡星嚇，呢只嘅測船嚇，就大家交談過傾偈，咁啊即係講曬我哋啲問題俾佢聽，咁佢亦都翻到去總部嘅幫佢 solve 曬嗰啲問題啊 ，key 一啲嘅 copyright 啊，重新要再幫我哋再嚟過啊，各方面嘅嘢。咁啊之後我哋就要好 discipline 咁樣營營役役咁樣 operate 我哋嘅依一個嘅 YouTube channel。我仲記得當時咧就即係有10,000個 subscriber 嘅時候，仲俾呢個獎狀我。而家個獎狀我都唔知擺撚咗，好似喺香港啲 warehouse 定係點。咁但係因為咧，我就唔會將呢啲嘢咧就係記。其實 record 就我哋打破 record 就係舊嘅。你今日攞咗，你淨係繼續向前行。舊嘅嘢就咁冇乜需記，唔好諗，就向前行，向前行，都係向前行。咁好啦，咁啊，即係呢一劑嚇，即係諗住線鳩我哋，整我哋唔諗死啦。咁啊，我又要 spend 好多時間要執過曬啲 file 啦，跟緊住佢就嚟一劑咧，就好撚賓州嘅嘢啦。咁啊，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即係迷米未接埋之前咧，就變緊咗老蕭頻道啦，未掃地啊，林宇陽走之前咧，佢哋都嚟過一劑反攻嘅。咁呢一劑嘅反攻咧，佢哋就係 strengthen 咗佢哋嘅晚間嘅呢一個嘅時段嘅。咁啊～又揾咗即係好多嘅啲名字我都唔揾記得曬啦。咁啊，力蘇就應該就係好揸旗嘅。咁啊，當然啦，即係我亦都會明白力蘇諗緊啲咩嘢啦，係嘛？你選擇咗同阿姚冠東啊唔嚟，即係 MHK 嗰陣時咁冇冇所謂啦，係嘛？咁你覺得即係林宇陽係一個有能者，又或者你覺得你哋 stay 喺同阿老蕭喺埋一齊？可能俾到你哋更加大嘅呢一個嘅前途啊，或者係 popularity 啊，咁呢個亦都係人各有志，無可厚非嘅嘛。即係當然喺嗰陣時十年前，呢個叫蕭若元、林宇陽趁一件係嘛，即係鱷魚，屌你咪成日飲大係嘛，癲癲喪喪嘅狂人係嘛，即係好撚容易揀嘅啫係嘛，即係唔係咁難揀嘅啫係嘛。即係如果你係為撚咗利益啊，又或者覺得老蕭嗰度啊，依家可能俾你屌你老尾閪。做一路向西做個 Kelly Fair， 或者係屌你老尾喺一肉一世界做個監等，即係做翻你自己最撚叻嗰個嘅角色嘅呢一個嘅時候，咁你中意做呢啲嘅嘢，我完全明白嘅，冇乜問題喎。咁啊，即係姚冠東，我就覺得即係你揀住唔撚嚟，對我更加係一個嘅福音，係嘛？因為屌你老尾，你一事無咎成，係嘛？咁啊，即係唔知喺度做乜撚嘢啊！即係我總之要做乜，你又唔撚明啊！屌你老尾，阻撚住曬，永遠就 say 相反方向。好啦，我交俾你，你有乜柒都做唔撚到，又犯官非，又分內情，屌你老尾又飲醉酒，又醉駕，屌你老尾又要搞政治，又要跑鐵人跑，屌你乜撚柒你都想做，但樣樣做都做唔撚好，咁點你點撚你咧？係嘛？即係尤其是如果去到有其他嘅股東唔係我獨資嘅時候，更加就即係諗翻起轉頭就好彩，就即係佢冇撚嚟到，唔係真係煩啊！即係唔撚知點同啲股東解釋解話都解撚死，係嘛？咁啊，即係好彩佢又唔撚嚟。好啦，咁啊，當時咧其實我當然就係即係叫咗阿巴哈沙佢哋過嚟就係做依一個濕枝蛙嘅依一個嘅節目啦，係嘛？咁但係突然之間啲同事話俾我聽，喂， 迷米嗰边出咗呢一个嘅节目表，巴拉沙唔系话同你过嚟嘅咩？点解巴拉沙又会喺翻啊迷米嗰度做节目嘅？哇！屌你妈！我当时即刻拗头，我亦都写捻晒开埋晒公司，即系分紧咗股份俾佢哋，即系希望佢哋可以喺公司里边咧就继续去再做嘢，俾心机，即系就有个归属感，即系净系服务 MHK。哇！殊不知，屌你閪，佢哋又竟然就一脚踏两船，竟然就走去呢一个嘅迷米里边咧，就系、是、啊！做多个节目嘅，咁我就同巴拉沙讲啦，喂，巴拉沙，你唔系话净系过嚟咩？系啊，我真系要帮你做啊，我定跟埋你过嚟啊嘛。咁嗰边都有节目，我又喺嗰边又做咁样，即系咁你讲到咁，我都 announce 咗你会跟埋过嚟要做嘢啦。咁唔通喺嗰个 moment 里面，我要 scrap 捻咗十字 Y 呢一个嘅节目咩？系咪？嗱喺呢度讲咧，好老实讲，我都要好坦白同大家讲，喺嗰个 moment 我种下咗一定要喐佢嘅呢一个嘅嘅决心啊。我唔可以俾人背叛，同埋你即系困鸠我，我当然明白到你，要拣埋萧若元，即系对当时一啲嘅女仔嚟讲话，即系讲真，咁啊有个 exposure 系嘛，即系有萧若元个码头系嘛，咁啊又唔想得罪佢，咁啊即系希望啊，即系喺嗰方面有好多嘅一啲嘅带挈啊，或者即系我完全都明嘅，你其实就开心见成同我讲，冇嘅，你原来倾咗嗰边，你知同我讲。又或者，如果嗰边 approach 你，系嘛？你又真系同我讲，喂，我嗰边 approach 咗去嗰边去做啊？如你点睇啊？你俾唔俾我过去嗰边做啊？我嘅取向系点点点，而佢嘅选择就应承咗过嚟 MHK 之后，然后暗度陈仓嗰边又食埋人哋嘅茶礼，走两边走。咁当然我冇 contract 噶嘛，你都知我唔会同人签 contract。除咗阿啤梨哥，后尾叫阿啤梨漫步，因为我抌咗好多 investment 落去，系嘛？咁即系，但系佢冇签啦，到最后系嘛？咁啊。我就冇 say 嘅，其实嗰个问题就系一系我就考虑喺嗰个 moment 里边，我即刻就要 cut 捻咗失之蛙呢一个嘅节目，但系喺嗰个时期，全世界啱啱上咗条新船去开波嘅时候，失之蛙亦都系喺好多一啲嘅网友里边咧，就系好中意继续要追看嘅一个嘅节目。当时有阿卡文啦，可乐啦，佢啦，后尾再加埋阿 Koyi 嘅 Koyi 妈。苏姨妈吓，咁啊观音就已经冇喺度啦。咁啊嗰阵时搬过嚟之后，其实阿欣欣亦都系冇嚟嘅，已经系即系卡文可乐同埋巴拉沙依三个主要嘅班底。咁啊后尾就系有苏姨嚟咗咁样。咁啊喺咁嘅 moment，咁呢边又有一个嘅湿之蛙，嗰边有一个嘅类似嘅节目，又系啲。男男女女啊，性啊，爱情啊，跟住加好近似，其实就即系一个产品，就一个就 MHK 出版嘅产品，另一个就迷米出产嘅品，闹双胞胎嘅。咁喺咁嘅 moment，我啊即系火都嚟谂埋。第一就系因为第一应承咗网友，佢哋嘅继续系节目就继续。另外你就咁样样过一动，咁我点咧？系咪？咁我都冇谂办法噶，咪焗去咯，系嘛？咁啊，但系到后尾咧，就即系我其实一直都好记住呢一样嘅嘢，我就觉得，其实我冇办法可以好 honest 咁样去信任呢一个嘅拍档，因为你咁样样去做嘅时候，你下一次再出卖我或者系再食两家柴米，我系唔知几时你会咁样样去做，咁啊。佢哋个节目卒之咧就一直做落去，就好多个问题咧，就 operator 咧就屌老母嘅个原因就系一系咧就一个失常，一系就一个嘅迟到。咁啊，可乐系最乖嘅，可乐就系永远最早到啊，同埋即系 even though 你 despite of 佢表现好唔好，或者有啲人中意佢，有啲人唔中意佢都，佢永远好少失常，唔会迟到。只要早到。阿卡文佢自己亦都系准时嘅。但系你巴拉沙就永远咧就一系就迟到，一系就唔捻知，屌你个咩你蒲唔蒲头，就嚟要开节目嘅时候就。成日都系失常啊，惊你嚟唔捻切啊！之前又要屌你老尾喺顶捻住个鸡头啊，咁样样。咁啊，operator 我即系讲捻咗好捻耐，卒之有一次佢哋真系失常。我嗰日咧就系、是、我承认我饮大咗两杯，咁又嚟一剂咁嘅嘢，又唔见人，咁我就决定咗 This is the last episode of Bad Girls，唔好再搞，收皮，做埋今个礼拜 That's it 吓，off 咗佢。第一。我可以將佢全部，送俾迷米，你攞去，你攞去，唔好搞咁多嘢。咁啊，另外第二樣嘢就係你中意唔中意都好，呢一個其實亦都係你之前係嘛，即係你善鳩我一鑊嘅，或者係你 你話我小氣又好，或者係我唔中意一啲嘅人講嘢唔清唔楚嚇，即係點都好係嘛？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冇辦法同佢再合作。咁但係當然佢有好多嘅 text 啦，即係希望可以繼續啦，有時再諗翻啦。但係我已經係決定咗啦，即係第一失場，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因為佢亦都係同時之間係嘛，即係你個 honesty 我有一個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嚇，嗰個 loyalty 啊，我自己係唔 trust 佢一樣嘢，咁所以佢跌咗落去一個唔準時失場，同埋成日都要褪，要用個節目去調動去就佢哋，唔知係咪因為佢哋要幫咪咪做嘢，定係點撚樣啦？咁我唔想再猜度呢一樣嘢，我唔想我啲 operator 係成日都喺度擔驚受怕，啊嚟唔撚嚟啊？應該就得兩個啊，應該就屌你老味就遲到啊，定係點？咁啊，既然係咁樣，點解你哋喺咪咪裏邊嘅時候就冇失場、冇甩拖係嘛？全部準時喺我哋個場裏邊就做個節目嘅時候咧，就甩甩漏漏，可以係咁樣咧？咁呢一樣嘢就已經係冇撚得解啦。咁啊，即係譬如，既然係咁，你專心啲去服務消弱員係嘛？喺佢哋嘅節目裏邊去做就算數。咁所以呢個就係主要cancel 咗濕之蛙嘅一個嘅原因。咁啊，當然仲有一個嘅原因咧，一個原因咧就我只係一個 internal 嘅分享就係、是、只有 MIHK 嘅員工，又或者係好。近身嘅一啲嘅元老級嘅朋友，你知道我其中一個原因，我點解唔想再同阿 Stephanie 去合作嘅？咁但係呢個就當然就唔可以會公開俾各位嘅網友知道，因為 none of your business 嚇，因為亦都唔關個節目嘅 performance 啊，同我網台嘅運作。咁呢啲係冇，亦都唔係當然唔係風化嘢啦。唔好撚以為我屌我搞佢嗰啲咁，你千祈唔好咁樣諗啊。咁但係即係呢一個係我一個嘅原因，我嘅 concern 係為主保住呢一個嘅。台嘅呢一個嘅安全咧，我都係冇繼續同佢合作嘅一個嘅主要嘅原因。咁啊，呢一個就冇謂講啦嚇。咁另外一件事，亦都係因為佢哋嚇，即係咪要搞我哋嘅搶我哋嘅人啊，定係點咧？咁其實我諗一個咧，我諗得到都諗唔諗到，就係原來佢會搶就搶啊，葉望峰啊，奇摩子呢一個嘅節目。咁啊，葉望峰 join 我哋同埋佢個拍檔。唔撚記得咗佢拍檔叫乜撚嘢？佢嘅拍檔好似而家都喺好似喺温哥華甩撚晒頭髮嘅，眼細細嗰個男人叫咩名？我唔記得咗，唔記得咗佢叫咩名？Edward 啊，唔知定係乜鬼嘢？唔記得咗，成日都玩嗰個通靈牌嗰、那個佢嗰個嘅拍檔。咁啊，過咗嚟之後啦，咁我哋其實錄影室又大晒啊，又有幾個 camera 啊，各方面嘅嘢。咁啊，葉望峰咧就突然之間有一次咧就同我講啊，好似個節目咧，你可唔可以多啲嘅鏡頭去拍啊？咁樣或者係做啲剪接啊？咁樣，咁我 out 晒頭，喂喂，葉望峰，唔係啊嘛，做魔術梗係一鏡過噶啦，你點會做剪接啊？要做後期啊？你做後期嘅呢啲嘅魔術俾人哋講過，我哋咪覺得屌你老味，你手法唔諗得，你要屌你老味要拖慢咗所有嘅嘢，用剪接嚟遮丑定係點啊？佢話我覺得你哋即係嗰個製作嗰樣嘢可以係即係再多翻啲就會好啲啦，咁樣配合我啲魔術啦，咁樣我點都估唔到咧。其實呢個嘅根本係一個撚屌藉口嚟嘅咁啊上嚟就試下啲 angle 啊，去拍下做下嗰啲各方面嘅嘢。咁啊，其實到最後又我都係唔啦，即係唔做呢一樣嘢啦。而 end up 俾我 find out 咗咧，其實根本佢就喺呢一個嘅阿咪咪嗰度咧，就係做節目。咁啊，仲要撲街度咧，就用埋奇摩姿個名。咁我就真係懵啦，真係覺得你葉望峰，你係咪傻撚咗？即係你出嚟碌咗咁撚耐，你都做過 show 上過台，你係咪知緊到一樣嘢叫做版權？奇摩姿呢一個嘅名稱係我幫你度嘅呢一個嘅節目嘅名，個版權當然屬於 MHK TV 所有。你係咪戇鳩鳩同埋力蘇啲屌你老味不學無術嘅屌你老味嘅狗流古惑仔係嘛？即係啲冚家產弱智嘅二世祖林宇陽屌你老味閪佢哋知唔知咩叫商業行為啊？你個節目係屬於我所有噶嘛？你要用我嘅名，你起碼都要問我啊，係嘛？然後跟一處你咪咪屌出告示話俾人哋聽，屌你老味葉望峰即係喺你個台裏邊係做節目，然後用撚咗奇摩姿個名，你咪癲撚咗啊！消弱員，你有冇屌你老味閪冚家產？你知唔知乜撚嘢叫做 copyright 嘅版權啊？你又整冚家產，你喺度狂抄人嘢嗰陣時，係咪唔記得咗呢一樣嘢啊？係嘛？啲屌你老味閪，係嘛？即係你寫劇本嗰陣時啊，你都唔夠膽去用人哋咁樣樣去明煲，即係明張木膽咁樣用人哋啲嘢啦，啱唔啱啊？咁你尤其是呢一個節目係屬於 MHKTV 嘅，你好似走鳩咗去用呢一樣嘢，你當我弱智啊？我未撚碌過啊？定係屌你老味閪，我喺個世界上面屌你老母活嘅日子都係8個㗎？ 冚家產，屌你老尾閪！我喺大公司碌過出嚟噶，唔係好似你屌你咩戇鳩鳩咁樣樣，屌你咩混喺個電視台仔裏邊，屌你咩過世嘅碌柒，係嘛？屌阿星咁啊，敏捻到我咧就真係火嚟，咁我就心平氣和，我就覺得冇乜必要同阿葉望峰係 bad terms 嘅，咁我就同阿葉望峰講喎，喂阿葉望峰，你個台咧而家你過去咧我都無可厚非嘅嚇，即係你中意個迷迷隨便嚇你覺得司徒源幫到你嘅，咪 OK 咯咁樣。但係有一個問題咧，我所有嘅節目咧，其實都有一個嘅知識版權。我其實有一間律師行，你都知道嚇，即係我有一個律師幫我哋做節目，嗰、那個就叫做翟律師嚇，Raymond Check 係嘛？咁其實我哋亦都係 hire 咗佢咧做我哋嘅 legal consultant 嘅。所有我哋啲節目嘅copyright 咧，其實咧亦都係經過佢咧就係幫手註冊嚇，全部就註冊曬，就係我哋擁有呢啲嘅版權㗎啦。咁如果你要用呢啲嘢咧，係冇問題嘅，你就一個嘅commercial 嘅 compensation 俾翻我就得㗎啦。咁你仲用唔用咧？咁樣咁當然佢就即刻就屌你老尾閪就拗啦。咁啊即係乜都唔撚用得啦。奇摩斯個名就即刻要同迷米嗰邊要傾翻啦嚇。咁各方面嘅嘢咪自己要死死氣，咪要改過個名咯。咁就係所以你咪見到即係我哋嘅酒啊，或者我哋嘅獨立唔多唔少咧，對迷米當時咧就係構成一啲嘅影響啦。第一就輸樣衰啦嚇，咁啊第二就我就始終由始終覺得咧，佢哋當撚咗我哋嘅附庸係嘛，我哋做嘅嘢可能即係影響到佢哋啲 kick view 啊，賺嘅錢啊，或者各方面嘅嘢，咁佢哋要養翻班人啊，定係點咧？咁啊即係揾人咧，就一定要做翻一啲嘅節目，有翻咁上下收視啊、訂閱啊，要 compensate 翻請嗰扎人過去嘅。咁你嘭嘭聲啊，請咗咁多人係嘛？咁你又唔知你做啲節目出嚟得唔？諗得，然後跟住咧就係、是、即係你都係有個錢喺度㗎，力蘇唔撚使錢啊，嚇巴拉沙唔撚使錢啊，係嘛？一個二個過去，屌你老尾閪，做節目嗰啲撚樣唔撚使居馬費啊，係嘛？咁但係如果冇夠人睇嘅時候，你咪屌你老母威 do 咯，你唔係個個咁樣好似我咁樣戇鳩㗎嘛？係嘛？屌你老尾冇人睇我都照做，因為希望可以揾到一啲唔同嘅 sponsor 啊，可以 fit 撚咗啲嘅產品入去，即係做到我個 plan， 我局要咁樣去行啊嘛。即係我當時嘅 plan 就係我一定有好撚多嘅節目，有幾個台喺度，咁然後跟住咧就有好多唔同嘅subsidiary 嘅租客入嚟，咁成個 MHK 變一個大嘅網上嘅 platform， kick view 好撚多，咁所以就可以吸引到啲人就落股落廣告啊，又或者自己嚟開台啊，博個 kick view， 即係大家可以多啲人去瀏覽去衝行佢一樣嘢。諗係咁樣諗㗎嘛，咁所以就算係我蝕，我都要繼續去做㗎嘛。咁你蕭若然梗係唔係咁樣將佢諗啦，屌你有咩跌一蚊佢賓州都痛緊埋。當你要 launch 個咁嘅夜晚嘅節目，諗住 exactly 同我哋打對台搶客嘅呢個時候做 similar 嘅嘢，係咪有人啊沈西成好似做大時代，唔知乜撚嘢見證定係點撚樣嗰陣時候，好似我都冇撚記得咗啦，因為佢哋啲我廢撚事睇撚咗都唔撚上心。總之我哋有乜佢哋就照得乜撚嘢。咁男人 talk show 有男人 talk show 嗰陣時喺閪東仲走去做東平洲，係嘛？東平洲依家佢嘅節目咧，我就擺撚到明咧，就醒佢嘅撚樣嘅。第一我註冊咗，我俾佢又如何？係嘛？唔撚通我屌你老尾閪，揾個第二個撚樣嚟做東平洲，照用翻依一個牌頭咩？係嘛？屌你老尾，點我就唔會咁戇鳩嘅，係嘛？即係你咪揦佢走咯，係嘛？你多謝都冇句係嘛？屌你老尾閪，放你一馬你又唔撚知係嘛？你咪照有用咯。咁啊，成班人就屌你咩繼續去啦。咁但係我就會覺得咧，老蕭咧就一定會肉痛嘅，因為咧。即係佢收翻嚟嗰啲 kick view YouTube 俾佢嗰啲錢咧，佢就冇温過低做頻道，佢就唔諗知道每個月嘅開銷係幾多，要翻咁撚上下開銷，要 cover 呢一扎人咧，而之後咧佢就會見得到咧，就基本上就入不敷支啦。咁啊，到最後咁，大家都會知道啦，係嘛？我哋獨立咗，揾撚到條路出嚟，係嘛？咁啊，潘聰亦都唔係省油的燈。潘聰會唔會又咁撚戇鳩嚇？俾你老蕭嚇，屌你咩咬撚忽佢一忽春袋出嚟係嘛？養你班唔家產，佢客樓下又有租客係嘛？佢點解唔去將好大個網自己搬出嚟自己去做咧？係咪？咁啊自然啦，潘聰亦都未必會再同佢哋係去續租啦，係嘛？咁啊，蕭若元一定會面對緊一啲咁嘅依啲嘅問題。咁啊，即係講真，我哋依啲嘅租客，你又唔撚好善待，你就大支嘢。咁我覺得我揾唔撚到食嘅，我就梗係走。我揾唔撚到食，走撚咗，亦都蘇撚到，搞撚得掂。嘅時候就唔會有人咧就屌你老尾閪嚇走嚟你嗰度啊，因為明知你班撚樣大喉腩係嘛，咁啊或者佢哋自己又都好想自己去自己嘅 自己嘅組織啊，自己嘅公司啊，唔會再嘥時間喺你身上邊。你去 recruit 好似我哋咁大棚人做嘅嘢，亦都唔係咁撚容易。做揾得到肯 join 你哋，亦都唔夠我哋可能會做得咁撚好，有人會屌你尾去捧場。咁啊，總之喺迷米裏邊，亦都唔佢哋唔會容許其他嘅人做節目做得比佢哋好，係嘛？咁呢個亦都係proven 出嚟嘅嘢啦。咁啊，所以就一定係諸多掣肘，咁啊冇人問津。咁啊，所以到最後唔係打咗好耐啫嘛。我都唔記得咗 exactly 佢哋頂撚到幾耐啦，好似好短時間就宣布收皮嚇，亦都後屘林宇陽又同阿老蕭抹面係嘛，咁我仲好記得我當時屌你我都好小學雞嘅，叫撚咗一隻燒全羊嚇翻嚟公司，就屌你老尾就係請啲手足食啊，慶祝我哋咧就係屌你尾嚇消耗咗依一個嘅迷迷冧檔係嘛，幾撚開心係嘛，佢嗰個節目玩撚完咗，咁啊即係成線人屌你老尾喺完曬，咁啊即係恭喜曬冇交嗌咯係嘛，咁當時你班友仔即係揀嚇即係去。join 老蕭即係對我哋投以不信任動議，其實大家都唔使發 bad terms 走嘅。我就分享一個經驗，做好你自己 ，proven 你每一日起身，你相信你自己個一定係得嘅人，你相信你自己嘅能力，相信你自己嘅才華，相信你自己嘅努力，個天係會知道同埋會 reward 你行一條正確嘅路。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好多嘅柒碌係嘛，即係對你投以不信任動議，冇乜所謂，全世界都可以睇你唔起。但有一個人是不可以看不起你的，這個人就是你自己。我每一天起身我都沒有對我任何的做所有事有一絲的這個動搖和這個的 question mark， 我知道我一定得一定掂。咁而最好的事就是你做出來是證實你掂，而撲街冧檔，不需要打人，不需要屌人，而有夠的你自己冧檔。因為行不撚正的路的人呢，歪歪欲墜的就自己都會撲街，就是冚家產。咁啊，到最後，即係如果葉望峰當時即係揾我哋幫手嘅，繼續合作嘅，咁其實田魔知道節目可以再繼續落去，係嘛？咁但係佢揀撚咗去迷米，咁啊兩三嘢就收撚咗檔啦，咁啊亦都佢都唔好意思再揾我啦，係嘛？即係講真，咁啊濕之 Y 依一個嘅節目，隨住阿巴拉沙即係成日失場，佢嘅團隊亂撚曬龍，成日都屌你諗乜 delay 咯麼？定係點樣樣？咁你咪過去迷米嗰度做咯，做下咁樣，全身濕之 Y 又俾你做鳩埋，又如何咧？用埋屌你乜冇撚問題，又捱得幾撚耐？咁依一個就係成件事裏面一個嚇，即係我同大家一個嘅分享同埋一個嘅回憶。當時嚇，即係點解嚇，即係有依兩個節目啊，突然之間會腰斬咗。咁當然遲啲都會分享一個叫做有達齊齊發啊，即係第一個直播嘅喺 MHK TV 嘅節目。點解有無厘頭會分享會斬咗咧？咁啊，遲啲有機會再同大家去再分享依一個嘅故仔。咁啊，銀雕頂休息陣間，翻嚟第二節嘅依一個嘅十年脫女史，同大家講講我點樣領養個台長，同埋其中有一位嘅網台主持，亦都加盟咗我哋開節目嘅張學勤先生嚇，就同佢一啲嘅故事同埋一啲嘅經歷。 消失咗啦！我都話咧，就係元旦魔術踩爆低俗啊！嗱，我哋今晚咧，大家咧即係咁多個星期嘅要求咧，就係我哋要加時，我哋就喺今日加一集俾你咁大把。我哋今日咧係會係一個鐘頭嘅加長版嚟啊！因為咧，我哋嗰日每一位魔術師咧都要咧同大家分享一個魔術嘅。 嗯， 喂，輝哥。嗱，我哋坐喺中間呢一個咧，嗱，你見唔見到佢先？我自己都唔見到自己，全部都黑色衫嘅又似咧， 唔係喎，有粉紅色 魔術師係咁。 係啦，我哋一班魔術師喺度，有兩位靚女，好彩佢哋今日著白色，如果咪真係見唔到。好，嗱喺我身邊呢個大輝咧，佢上過嚟幾次啦，係咪？ 冇錯。 係。 咁我嚟開頭先啦，首先祝一班奇魔之嘅觀眾啦，2015年新一年新開始，梗係新年快樂噶啦。其次梗係 magic 輝變咩啊？通常係變咩啊？ 美金 錢啊嘛， 哇！你睇屌，你睇屌， 亦都祝奇魔之觀眾啦嗱，變錢咧就好似我咁樣，自錢財如奔跑啊，係咧亦都可以咧變到哇！ 嚟到第二節嘅依一個嘅 MIHK 十週年紀念特輯啊，啊蝕到空虛網台血淚史，咁啊繼續同大家分享一下嚇過去依十年裏邊啊，我喺度搞依一個嘅 MIHK TV 依一個網台啊，所經歷過啊，見過一啲嘅大大小小嘅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風浪啊， 事故啊，接觸到啲嘅人與物咧，或者有趣嘅啲嘅經歷啦。咁有趣嘅經歷當然就係知道啦。我哋到目前為止啦，我哋嘅 MHK TV 嘅台長咧就仍然係啊歐陽台長呢只畜生係嘛？呢只嘅貓係嘛？咁啊屈指一算咧，咁我哋咧喺2015年左右收養佢嗰個時期咧，其實佢都應該有。其实佢出生年月日系不长嘅，咁啊大家都唔知道佢系几大年纪嘅，咁啊15年左右收养佢，好似当时系3-4岁左右，咁换句话讲咧，而家咧佢应该有13-4岁咁大年纪啦，一只老猫嚟嘅，咁啊喺度咧，咁我就即系要多谢阿俊星老板娘啦，因为如果唔系阿俊星老板娘收留咗佢，即系我哋解散咗吓香港个 office。咁啊冇個地方俾佢住啦，咁其實佢其實喺成業街撤離依一個嘅基地我哋搬咗去依一個嘅進業街嗰陣時候，即係大屋搬細屋咧，咁其實咧歐陽台長咧都曾經喺嗰度就住過一段時間嘅，咁啊 Christy 咧就係負責去照顧佢嘅，咁啊但係咧即係都係想佢有一個舒適啲嘅環境啊，寧靜啲啊嘅地方咧，咁啊俊星老闆娘咧就同佢結下咗一個嘅人貓之緣嘅，咁啊。就交咗俾阿俊星老闆娘咧，就係 take care 咁啊。但係俊星老闆娘有時即係請佢食蝦仔啊，又買下嘢俾佢啊，即係照顧下佢啊，等佢又可以陪啊嚇俊星老闆娘瞓下覺啊咁樣。咁其實就陪咗一個嘅 company 啊咁樣啊。咁啊台長其實而家都應該都舒服嘅。咁啊據稱阿俊星老闆娘唔係做 N 咧，就係收養多一隻貓仔添。咁啊應該有個伴。咁但係呢個撚樣咧就～合唔撚到群又好似我咁樣樣啊！屌你咁啊，即係唔撚中意同人哋埋堆啊合群咁啊，尤其是養只貓咧，佢直理都唔撚你嘅，咁啊就蝦鳩啲貓仔添。咁啊年紀開始有啲大啦，咁啊聽阿做 N 講咧，佢近排即係開始發覺佢咧啲跳躍都唔撚咁靈活，即係跳上梳化裏邊就好似跳唔撚夠高上到去咁樣，有時就喺梳化裏邊碌翻落嚟啊咁樣，咁即係。佢都盡量都好少喐嘅，佢其實咧，我收養佢嗰陣時候，我都發覺佢一隻比較偏靜嘅一隻貓嘅。咁好啦，咁啊點解會收養歐陽台長呢一隻貓咧？咁樣咁啊，當然即係又係機緣巧合啦。咁當時嘅一個同事阿土豪就唔知邊度收到個 message 就問啦：喂，有人有隻貓咁需要急要揾呢一個嘅主人，咁啊唔知阿鱷魚你有冇興趣可以收養佢咧？咁樣。咁我話只貓睇下點樣嘅，咁只貓好靚喎。嗰陣時佢俾我哋睇嗰啲相咧，其實只貓就白白淨啊，好得意嘅，4-5歲定係3-4歲左右。咁啊，但係咧呢一隻貓咧就已經咧就經歷過咧3轉啊，呢一個嘅主人嘅啦。咁啊，唔知點解啊，主人就唔要佢啦。又或者就即係轉過幾隻手啲，第二、第三手嘅主人可能就同佢即係適應得唔好啊，咁樣咁啊，即係又唔係好夾。咁啊，輾轉反側之下就去咗一個女仔嘅屋企，咁就喺九龍依邊嘅，我唔記得咗係邊一個村啦。嗰陣時我仲好似同阿假貓俊去同佢搞一啲嘅領養手續啊，各方面嘅嘢嘅。咁啊，去見到佢啦，咁啊，即係都幾得意喎。咁啊，即係但係咧，就佢個屋企裏邊都有其他啲寵物嘅，咁但係佢就同嗰啲寵物就合唔埋嘅。咁啊，總之佢對所有嘅生物咧都保持一個嘅距離嘅。唔會叫啦，亦都唔中意玩啦，每一日就匿埋啦，係好怕啦，好對樣嘢都唔係好有感興趣嘅。咁我問嗰個嘅女仔，究竟發生咩事咧？只貓咁樣，好似咧以前咧，佢主人咧對佢有啲家暴。咁啊，總之佢喺幾手嘅主人裏面咧，都受唔到一個寵物應該得到嘅主人俾佢嘅愛嚇。咁啊，即係都好疏離嘅，同啲主人啊咁樣。咁亦都咧就喺其他啲主人嘅地方，亦都同其他啲寵物咧就亦都合唔埋，咁就好難搞。咁我話你咁撚立鬥啊，我中意喎。咁啊即係嘗試下收養佢啦，咁樣俾個家佢啦。咁同時當時嘅依一個MHK 依一個嘅基地其實都成3000尺，咁啊其實基本上可以晾撚到佢又得啦，佢點走都得。咁啊收養咗佢啦。咁啊當時就收養佢又要有名啦，咁我哋就叫佢做依一個嘅Little Pills 小藥丸，咁啊取個諧音咧就小鳩小藥丸嘅就叫小藥丸，咁啊順理成章咧就係跟我姓埋就姓歐陽，就叫歐陽台長Little Pills， 咁啊嚟到我哋公司咁啊，即係大家都好中意嘅台長，但係個撚樣就台長啲女仔唔撚熟悉嘅，摸就 搲鳩佢。咁啊，佢有幾個同事就係同佢夾得得到嘅，一個就係阿 Ruby 仔，阿 Christy。咁啊，因為呢啲就去餵佢啊、錫佢啊，可能靚女啦。咁啊，即係譬如阿史提嗰啲埋去就搲一齊搲一齊佢啦。咁啊 ，Casey Sir 去到嗰啲就即係當然亦都唔撚騷啊 Casey Sir 啦。咁啊 ，Casey Sir 就好撚憎佢嘅，因為佢話佢養我咁撚多隻貓，因為佢喺嘉咸街長大啊嘛，佢近街市啊嘛。咁佢喺嘉咸街長大，佢養過好撚隻貓，隻隻貓咧都有佢嘅用處嘅，譬如捉下老鼠啊，嚇屌你咩肥下啲鹽蛇啊，咬死啲曱甴啊咁樣，即係隻隻貓咧都屌你老味好撚生性嘅，即係佢屋企啲貓有佢啲貓喺度就冇老鼠冇曱甴冇鹽蛇嘅，係嘛？即係啲小動物咧聽撚到啲喵咁啊已經嚇撚就走曬，但係歐陽台長佢就一見撚到佢廢柴撚樣冇撚用垃圾。屌柒呢只猫，或者只猫咧就系第一啊，即系就唔捻骚人；第二就唔捻做嘢，懒閪咁啊，又就屌捻就飞起。咁啊，另一个屌柒佢得好紧要咧，嗰个就系阿屌总理西瓜头。咁啊，西瓜头又系屌柒啲只猫嘅，就话欧阳台长冇捻用，废柴捻样，垃圾冇捻用咁样。因为即系个个都屌你啲男性咧，就唔系好捻中意佢。咁佢亦都系见捻到啲人就唔捻理人啦，头耷耷啊，匿埋啊。咁啊，其实如果你问我咧，对我后屘再深入啲了解一样，动物都有创伤后遗症。咁呢只猫长大嘅时候咧，其实就好明显咧，就系得唔到主人俾佢嘅爱。我譬如而家又我同阿Dick Chow Jensen 嗰两只毛毛狗咧，嗰两只狗见捻到我咧，就屌你老味系掠咗嚟锡嘅，即系见到我就要锡我嘅。咁即系对人咧就好信任嘅。咁歐陽台長就對任何人都抱住一個唔好講話敵意，但就始終都有一啲嘅隔膜，有啲嘅觀察，甚至冇即係佢嚟到 MHK 嘅時候咧，即係佢都要揾一個地方咧，係佢嗰個嘅保持一個嘅戒備同埋攻擊狀態嘅。佢會點咧？佢揾一個地方後面咧就有三埲牆，最中意嘅地方就後面有三埲牆，佢可以匿喺嗰啲嘅地方裏面，或者喺啲高啲嘅地方裏面。咁佢後面咧就已經就有一個嘅 cover us 嘅嗰種嘅依一個嘅感覺。然後前面咧就永遠隻手咧就保持以依一個嘅狀態及住。咁即係換句話講咧，佢係好 alert 嘅，即係佢依一個嘅狀態咧就唔係一啲 relax 到屌你咩攤喺度啊，屌你咩喺反皮啊，即係瞓撚到屌你咩打氧瞓啊，永遠都係咁樣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即係換句話講咧，佢喺 MHK TV 裏面咧，佢成日都有嗰個嘅感覺咧，就係即係要保護自己啊，提防別人啦、啊。又或者好撚多人咧就係走嚟走去啊，咁你知好撚多奇形怪狀嘅人噶嘛，我哋公司係嘛，阿史提啊嗰啲上嚟啊，林康正啊嗰啲乒乒乓乓啊咁樣係嘛，啤利哥我連我上啊。咁見到咁撚多人，如果你覺得哇咁撚多怪獸嘅，哇呢只卡美拉啊，哇呢只哥斯拉啊，哇呢只 Viking 啊，屌你老味，係就喺佢眼裏邊，佢咁撚細只，見啲人咁撚肥大，係嘛？即係來去去咁，有啲小朋友嚟到又有時即係當佢寵物咁樣去玩，咁咪唔撚知行撚開啦，死僆仔，你好撚煩啊，我想瞓覺啊，跟撚住抱啲 B B 女去摸鳩嗰陣時，你冇撚掂我啦，臭閪，你快撚啲走啦，你大個都好撚樣衰，你行撚開啦，你好肉酸，即係可能個只貓係諗緊啲咁嘅撚嘢都未撚定，咁啊即係好對所有嘅周圍嘅嘢就有一啲嘅好保留咁樣，咁啊其實就你見得到只貓如果係咁樣咧，就唔係好得人喜愛。咁啊！但系佢同阿假貓俊就好投緣嘅，即系尤其是我哋走緊曬之後咧，假貓俊做嗰度做嘢做剪片咧，歐陽台長咧就要走出嚟啦。咁啊，歐陽台長就擺明蝦佢，咁啊，永遠咧就瞓撚喺佢個 keyboard 嗰度。咁啊，假貓俊你瞓撚咗個 keyboard， 我點剪片啊，台長？咁但系佢個撚樣就，如果阿總理即刻就攞把卡就砰，但丟你路尾走，咁你即係趕佢走啊嘛。咁啊，假貓俊又唔係台長，乖啦，走啦，台長，乖啦，乖啦，咁啊拍下佢嗰度個攞友，咁台長坐你四婆就屌你乜坐蓮咁樣，腦真入定咁樣踎撚咗喺個 keypad 裏邊喐都唔夠喐，咁啊假貓俊台長乖啦，咁台長唔撚理佢，咁啊有時亦都係會霸佔阿 Ruby 嘅依一個嘅 keypad， 咁啊 Ruby 又係好嚟咧，就係擺嗰個特登有個箭喺度咧，就咪擺只台長喺度，咁佢就係打，咁啊佢就特登咧就係要玩。佢就要喺佢個 keypad 嗰度就坐喺度，你吹我帳咩？就算我唔瞓喺你個 keypad 度，我都要瞓喺你前面，等你要伸隻手咁嚟呢一個嘅打字，咁撚樣去玩鳩啊 Ruby 嘅。咁啊依只貓就即係當然阿 Casey 就見佢一次就屌佢老母一次啦。好啦 ，Casey 算啦，只貓嚟嘅冇撚屌嘅，即係 Casey 係嫉惡如仇噶嘛，你都知道 Casey Sir 係嘛？即係見到啲撚屌咁撚乞人憎，佢就哇火都嚟鳩埋係嘛？即係咁樣嘅依個情況。咁啊，阿台長見真阿總理又係要避鳩佢嘅咁樣。咁啊，但係啊，即係唉 ，anyhow 啦，即係我同佢嘅依一個嘅結緣咧，又佢又冇咁 harsh 對我， 但對於我呢就是會望下我即是又跟我保持一個的距離，他知道我養緊他，他又不敢會發我脾氣，又不會吠鳩我，係嘛？咁但係就即係知等到我係老細，即係我養鳩佢。咁但係佢又唔會就即係對我就即係好撚冷面口。但係對住你咧，佢就肯定唔係真愛噶啦。咁因為我嘅感覺咧，啊撲你個街，我好似包養咗條女，條女咧就係擺撚到明咧就係唔中意你噶啦。咁但係咧你係老細，你養我，你食我，你餵我，你俾地方我住。咁你喺度嘅時候，我咪敷衍下你坐喺你側邊咯。屌你乜你一聲都唔撚出聲，淨係喺度玩手機。你陪我啊嘛，我咪喺度咯。你要我做嘢，我喺度咯。喵两声，你听下冇喵咁样就屌你咩唔捻出声。不过嗱，记住阿台长系女，唔系女嚟噶，系仔嚟噶啊。我对仔冇兴趣，我唔会包仔。咁啊，因为呢一只扑街仔就系咁啦。即系对我嘅关系就我嘅感觉就我养一条女，呢条女咧就唔会对你嘿一口嘿面，但系又唔会对你好好鼻口噶啦。咁但系咧，你喺度嘅时候咧，佢会知下你。但係你唔撚喺度嘅時候咧，佢就即刻走，係嘛？咁啊，總之唔會同你有感情，大家建立咗就係我養你，你養我就陪下你嘅依一個嘅關係。咁啊，所以咧，我同佢之間咧就冇一個好深好深嘅一個嘅 bonding， 因為佢唔會好似以前我養啲貓咁樣喺你屌你嘅腳邊咁啊，唰咁樣轉攣你啲腳啊，又或者喵喵台長喵嘅話就係肚餓嘅啫。即係有時我禮拜六我翻去餵佢嘅時候咧，咁啊一開門就喵。咁啊，即系当我俾咗啲水，换咗啲水啊，开个罐头啊，罐罐俾佢食啊 ，mix 一啲个干粮啊，即系一食完之后就屌你咩，又唔捻见人做嗰只，但系佢肚饿就喵你啦，就系会咁捻样，咁即系我同佢关系，咁谂翻起有时候我都几挂住佢，咁啊，但系即系始终嗰个缘分又唔系话好深，即系唔系好似啊，我成日要抱住佢啊，我好想我带佢翻屋企啊，咁同埋呢条嘅扑街咧，就永远咧就喺我公司里边咧，我啲摔角手擂台啊，佢又真係咩叫做 catwalk 咧，我就完全了解曬啦，好撚高難度嘅。我台面擺咗好多嘅依啲玩具啊、小飾物啊各方面嘅嘢，佢嘅撚樣咧就最中意咧就喺我張台裏邊咧就行啊，行電腦，穿過電腦，跟住經過大 figure、小 figure、S 型咁樣去搞彎、搞嚟搞去，避過曬所有嗰啲嘅唔同嘅 figure， 盡量嘅整唔撚爛嘅，整唔跌嘅。因为佢一整跌咗啊 ，Ruby 就闹鸠佢，哦你死啊，你搞跌你老豆啲玩具，咁样佢就知死嘅。咁但系佢系要上嚟玩，但系佢又要喺个侧边度玩难度，咁样就穿梭呢啲唔同嘅呢啲嘅玩具啊 ，figure 咁，即系你真系冇捻佢扶。咁啊，自从阿晋升老板娘佢即系 establish 佢嘅公司啦，咁啊佢亦都借我个 office 去帮手去做下嘢啊，摆下货啊咁样。咁佢咧就亦都即系开始同只猫咧就即系有一啲嘅缘分，咁啊佢可能即系台长对年长啲嘅女性有特别嘅呢一个嘅情感啦，咁啊即系中意啲好肉地嘅，中意啲丰满少少嘅呢啲嘅女性啦，咁佢就即系特别同我做 friend 就好 friend 嘅。我公司咁多燕瘦还肥嘅，屌你又高挑又长腿大波乜捻柒都有佢都唔捻中意，净系中意屌你俾晋升老板娘嗰啲咁捻样嘅品味啊！你真系点捻样去讲啊？真系冇嘢讲啊，系嘛？咁啊即系佢中意吓啲年长啲嘅姐姐，咁啊冇计啦，咁啊。佢同佢真係好 friend 嘅，咁後屘即係都要拆散呢一個嘅基地嘅時候咧，咁啊即係要交俾阿老闆娘去幫手去照顧佢。咁啊有佢喺度咧，即係其實個公司裏邊咧有個店長貓咧，其實都幾開心嘅，即係可以啲網友帶啲仔女上嚟玩啊。咁其實好多時候咧，佢都話其實佢上嚟咧就唔係想探我。就係想嚟探一隻店長貓，係嘛？咁有時就會俾利是，我哋買嘢俾阿台長食。咁啊，有佢喺度咧，即係嗰個嘅祥和啊，有動物喺度啊，嗰種氣場啊，舒緩啲啊。咁啊，其實都我自己都覺得嗰個感覺幾好嘅。咁你都唔知係咪真係夜晚咧，阿台長喺度即係單人匹馬嘅時候咧，就對住阿八尺高啦。即係我上集都有講，我哋話有個舊房客嘅靈體寄居咗喺度噶嘛。咁啊，唔知係咪見得鬼多啦？咁啊，有時佢都出望住一啲嘅嘢。隻眼就知有時朝頭早啲日光射入去冇開燈嘅時候，佢隻瞳孔就收細望住某一啲嘅位啊。咁同埋阿台長咧，佢就都算幾乖嘅。有一個地方上，可能佢怕死同埋膽小嘅冚家祥，佢唔會好深夜咧要走出去我哋七樓出面嘅呢啲嘅範圍嘅。開咗門咧，佢都係望住個門口，好少走甩，係走甩過一次，係啱啱唔知冇 lift， 咁啊唔知阿錢小豪再一翻上嚟。 就見到咗台長就捉翻翻嚟，咪走撚咗出街扯鳩死佢。咁啊，佢係好少出去嘅。咁啊，電動門開佢都唔會即刻飆出去。有啲貓貓狗狗就好撚撲街噶嘛。個電動門一開佢就屌你乜哇甩屎馬騮咁樣飛撚咗出去。咁但係台長就唔係咁。咁啊，台長嘅活動範圍咧，如果大家記得我哋喺宜新工業大廈裏邊咧，佢就淨係喺我哋嘅員工嘅辦公室嗰度會多啲。咁啊，耐唔中咧就有時就開咗門俾佢咧，就走出去個 conference room 裏就揦下間啊，巡下圈啊。又或者睇下啲 operator 做嘢啊，咁就翻入去嗰度陪下 Ruby 啊，陪下俊咁樣。咁佢都唔係話真係好搞家嘅一隻嘅貓嚟。咁啊，台長畢竟都十幾歲啦，咁啊，即係希望嚇，即係佢而家都希望佢應該步入老年啦。咁啊，希望佢即係身體健康啦，即係喺我又好放心嘅，因為喺做 N 嘅依一個嘅悉心照顧之下咧，咁又有定時去睇下醫生啦，環境又乾淨啊，咁有嘢俾佢食啊，咁樣咁即係照計台長咧，即係個晚年咧，應該都好安穩。啱啱早兩日有的粗太太就 text 我，就問喂，我有隻貓，名種貓嚟㗎，豹紋㗎，你有冇興趣想收養咁樣？咁啊，其實我而家個 situation 喺依邊養翻只台長二號咧，我都有少少心動嘅，咁但係奈何？我成日都會走嚟走去啦，咁啊，另外我就好忙碌嚇，我咪都有咁多時間陪只貓玩，我連我個女啊，即係佢有佢忙，我有我忙，即係我哋見面嘅時間都好 precious， 即係我仲要分啲俾只貓咧，我就自己覺得咧喺依個 moment 裏邊咧，似乎都係對我嚟講有啲奢侈。咁啊，同時之間又屋企咁撚多玩具，呢只貓如果貪得意，唔似阿台長咁樣嚇，即係識得貓痕電步係嘛，即係唔識 catwalk 嘅，全部日幫我掃低曬。掃低咗執得返冇問題㗎，屌你俾整撚爛咗，我真係劏撚咗佢好定係唔撚劏佢好呢？咁我都有考慮呢啲嘅問題。咁啊，主要係真係太忙碌啦，過多幾年先啦。過多幾年我真係可能會好即係唔使要再做咁多嘢，或者香港光復咗即係可以唔使即係咁勞氣做咁多節目嘅時候，可以多啲時間即係養下貓或者養隻狗都喺加拿大都係就未嘗不可嘅一件好事。咁或者到時候我哋可以翻嚟香港居住呢，咁照顧下台長都未可知，咁到時睇下個情況點啊！今日唔知聽日事係咪咁樣講？咁啊，今日唔知聽日事咧，咁啊，即係當然我喺上集我都有講過啦，有好多嘅喺依十年裏邊上過 MHK 幫過手或者係見過面一啲嘅朋友，其實都有見過一啲嘅朋友即係離開咗我哋，去咗第二個地方移民啦，係嘛？即係真係走咗去天國。咁啊，上集有講過馬鬼頻道啊 ，N J 啦，咁今集我都要講講啊，學勤出馬嘅依一個張學勤先生。咁啊，張學勤咧，我有聽過佢嘅名，咁啊，即係都知道佢好細個就已經係出名噶啦。咁啊，簡炳慈練馬師嘅高足，贏過好多嘅頭馬，係嘛？即係一個明日之星啊，喺馬壇界裏邊又是華人，其實師好矚目嘅。咁但係突然之間就星尋影跡，咁啊，我因為我唔係一個馬迷，咁我就唔知道發生啲咩嘅事。當日啤你啊，或者屌總理啊，佢哋當然好清晰就發生過啲咩嘅事啦，咁樣。咁但係我就覺得，哦，有冇聽過佢嘅名咯？簡炳慈有兩個高足嘅話，一個簡慧慈，一個就係咪簡慧慈係咧？即係墮馬死咗嗰個女騎師。咁另一個就係張學勤係嘛？咁但係後屘就張學勤就唔知去咗邊啦。咁我真係唔知啊！咁後屘我哋搞緊呢一個嘅藍皮書嚇，擺到尾下集我就會講講我點樣籌備要搞藍皮書呢一個嘅節目，下集會同大家去講講呢一樣嘢。咁啊搞緊呢個藍皮書嘅時候啦，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嘅朋友都去訪問啦，係咪？咁其中有一集咧，其實我係訪問過張學勤嘅。咁啊 ，before 張學勤先生上我哋嘅節目嘅時候咧，阿 Billy 咧就深刻就駁到條線，就同我講：喂，知唔知邊個張學勤？佢有興趣想找個網台搞個網台節目，就講馬嘅評馬嘅，有冇興趣？嗱嗰陣時咧都未到一級賽馬方程式嗰陣時，做呢一樣嘢。咁呢個節目第時有時都去講。咁其實首個評馬節目咧，都除咗有達齊齊發都會講下啲馬，咁但係專業嘅行內人做一個嘅賽馬節目咧就未試過。咁啊，咦有啲噱喎咁樣。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問真啲講咧，今時今日咧，我就可能唔會再做呢啲節目啦。即係可能隨住我個信仰越嚟越堅定啦，咁即係賭錢嘅嘢我就唔係好建議啦。因為其實我個人認為嫖賭飲吹係嘛，賭同係會最撚大鑊嘅問題嚟嘅。個原因點解咧？你吹屌你老尾最多就係搞撚到自己做咗導遊係嘛？ 神真鬼厭，咁但係你真係淨係要揾啲白粉錢，屌有咩令你頂癮嗰陣時要頂住啦？任係嘛？屌你俾你最多咪俾人呃撚曬副身家係嘛？跟人老珠黃係嘛？成日低下就自然唔會停噶啦。賭係最大禍噶，賭係你令到你真分分鐘會傾家蕩產同埋輸撲街都好撚大件事。咁所以賭其實即係富人富到都唔夠富，即係吹捧一個賭博咧，就係更大嘅依一個嘅情況。咁但係當然我屋企人亦都係曾經有啲即係賭博嘅問題啊，即係令到屋企亦都有好大嘅依個困擾啦，係嘛？即係我成個家族都好撚中意賭錢啊。咁我阿嫲個老豆就淨係賭開賭檔嘅添，咁但係後屘得翻翻嚟嘅對屋企嘅一啲嘅報應啊，或者係一啲嘅天道循環啊，其實你係見得到，咁所以開賭唔係一件好事嚟。OK， 咁又唔講啦，唔關事。咁喺爹哋嘅穿針引線之下咧，咁我就即係已知道有張學勤呢一個人嘅存在，咁佢有興趣搞佢一個嘅賽馬嘅節目，就叫做學勤出馬。咁而當時學勤出馬嘅節目咧，其中一節咧，應該就是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咧，就是付費會員先睇到。咁同時之間咧，佢亦都可以加入佢一個嘅 WhatsApp group 就俾 tips 嘅。咁應該係咁樣嘅依一個嘅做法。咁當時張學勤同我嘅合作就大致係咁，就係記裏面嗰啲嘅細節點拆數啊！我已經係唔係好記得啦，即係都好耐嘅一個時期。咁但係即係咦有張學勤嚟喎，咁即係對個好多個馬迷咧就即係參差嘅呢一個嘅反應，有啲人咧就話過撚咗氣啦，又或者佢撈唔撚掂啊，係咪到而家要走撚翻出嚟要再評馬或者俾 tips 啊咁樣？咁我就去到呢一個嘅藍皮書呢一個節目咧，我就會知道原來張學勤involve 咗喺香港嘅馬壇裏面咧，就係曾經俾 ICAC 調查過啦，咁又懷疑過佢有啲嘅造馬案啦，咁佢自己本身亦都承認即係年少氣盛嚇，啲錢嚇咩頭馬，哇啲錢係用乜撚而嚟啫嚇，馴撚咗去，跟撚住贏場頭馬啲錢又翻嚟啦，係嘛？有啲人又巴結佢啊，全盛時期幾個單位啊嚇，各方面嘅嘢係嘛？咁後屘因為就係牽涉咗即係懷疑吸過毒，咁馬會對佢好有意見，亦都 involve 咗一啲嘅造馬案裏面 ICC 調查過，咁馬會就曾經佢兩次即係馬會吊銷咗佢嘅 license 唔俾佢再拆騎，咁佢再申請過兩次，其實都係好似唔俾佢再喺香港裏面拆騎，咁去撚咗澳門，咁去咗澳門之後咧，似乎亦都係風光過一段嘅短嘅時間，咁但係後屘亦都係賭錢啦，炒股啦，炒窩輪啦，係嘛？咁又係即係迷幻嘅時候，即係迷失落嘅時候，又係毒品啦，各方面嘅嘢，咁亦都好快咧就係沉翻落嚟，咁翻嚟之後洗身革面，咁佢就決定咗就要即係平下馬啊，即係喺依一個嘅馬壇裏面啦，要再戰江湖，咁就好可能咧就真係已經係明日黃花咗過撚咗氣啦，馬壇裏面啲人就再俾面佢啊，或者佢黐唔翻一嗰啲以前嘅馬頭啦，咁喺依一方面裏面咧就即係佢自己本身啲 tips 啊又一般般啦。咁其實最有一樣嘢嘅就係可能係真係毒品害人啦。咁我對我嘅了解，佢成日個身體都唔係好舒服嘅。可能係真係之前濫藥，用得藥太多咧，令到佢自己咧，即係可能係某程度上係集中精神啊、頭痛啊、瞓唔到覺啊，各方面嘅嘢，佢都有同我哋有講過呢啲嘅問題。咁有一段好短嘅時間做學勤出馬，咁而學勤出馬佢就揾到一個嘅拍檔，就叫做阿 Nick。咁阿 Nick 咧就同佢就一齊夾檔咧，就係做呢一個嘅節目嘅。咁我一段有趣嘅事咧，就同大家去分享嘅咧，就係學勤出馬個班底有一次就 join 咗我哋去開 Christmas party。咁開 Christmas party 咧，咁大家好開心啦，咁即係大家玩得即係好過癮啦。咁我就即係基本上啲手足個就係我其實就係最中意就喺聖誕節慰勞啲手足嘅，飲飲食食啊，飲酒啊咁樣。咁已經喺我哋嘅基地咧，就已經飲得好開心噶啦，即係都大家都飲到啤啤呼。咁我就引起話，唔好講咁多嘢，去尖沙咀有個跳舞嘅地方，咁邊個你哋未跳過舞嘅，咁帶啲 operator 去跳舞，咁有個女嘅 operator， 咪有個女嘅剪接師阿 Lin 咧，嗰陣時話我都未去過夜總會啊，你可唔可以帶我去？嚟。咁 大家就一齊好著約咧，咁咧就去。咁啊，屌總理西瓜頭咧都有份一齊去嘅。咁全部一齊去，咁啊有錢小豪啊，咁樣咪即係有啲嘢有坐女啊。咁我就冇坐女嘅嗰集。點解咧？因為我上撚咗去之後咧，其實我就已經係瞓著咗啦，我就瞓著咗。當我突然之間咧，即係好有趣嘅，即係我當我譬如有時飲大咗咧，我自己會知道我唔喺屋企飲大啊，或者我唔喺 restaurant 或者唔係喺一啲安全嘅地方飲大，我自然咧15啊20分鐘啊，每一個鐘頭我就卜一聲就醒。我醒翻嘅時候，啱啱哇已經見到即係攬女嘅攬女，唱 K 嘅唱 K 係嘛，咁啊減歐俊又戇鳩鳩咁樣，咁即係你減歐俊次次去身邊俾女，佢都屌你咁樣坐撚咗喺度 get damn 見親嗰啲女就好似喺一幅島裏邊受核輻射影響啲海產咁樣樣啊，唔撚掂啊，咁啊。跟住，咦，見到好有趣嘅呢個地方咧，就係阿力同埋阿張學勤咧，就係瞓撚著咗嘅。而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咧，阿力又有嘔啦，而張學勤咧亦都有嘔嘅。咁而張學勤嘔咧就嘔喺阿力嗰度，阿力嘔咧就嘔翻落張學勤嗰度，你個胡嘔，咁啊好搞笑啊！咁啊即系笑爆嘴都冇人敢喐佢哋喎，我后屘我都唔记得咗点样去收科啦，因为我都大晒啊嘛，咁我就知捻到咁样嘅情况之后，我就即系我喺仆街，嗱，我而家唯一要做嘅嘢，做翻个老细嘅责任就系清捻咗张单，然后快啲翻屋企瞓觉，咁我就咁样样去做。咁啊，妈咪嚟，唔该经理埋单找数，咁啊，你继续玩啦，我就走先。咁啊，后屘佢哋两个点样去清洁身体咧，我就唔捻记得啦。咁啊，我亦都好记得啦，即系张学勤，我有见过佢屋企人有几次啦。佢有小朋友好细个，吓好细个，嗰阵时都系我谂系小学鸡左右嘅 age， 同佢好似样，条眉都系好粗，吓只眼神好似佢。咁啊，咁啊，早排即系我都知道啊，张学勤就离世咗啦，喺屋企就走咗啊，即系英年早逝，咁後屘我知道佢冇做即係馬評嘅，即係離開咗之後唔做啦，因為個反應麻麻地，同埋佢自己個身體亦都係應付唔到。咁好多時候同拍檔阿 Nick 亦都覺得，喂，我都係好多嘢都係我俾喎，勤哥，你好似你都要做翻啲嘢啊，即係可能佢即係個身體應付唔到。咁後屘真係覺得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都好難合作落去，咁佢兩個都要 split 啦，就冇做到啦。咁冇做到呢一個嘅節目啦，咁我哋知道張學勤後屘就可以從事去做揸車嘅。喺街見佢一次，咁同埋 WhatsApp 過一兩次，佢有時耐唔中佢都會 send 啲message 俾我，就有啲嘅tips 啊醒我嘅嚇。咁我當然我唔賭馬，我就當然冇買啦。咁中唔中我就唔知啦，係嘛？我冇買到。咁但係之後就佢離世之前，唔係好早之前，我都仲收到佢有時俾啲嘅通訊我。咁但係就知道佢就已經係離開咗。咁啊，有人話咧，即係佢爸爸嘅離世咧，都係因為佢曾經就即係喺澳門嗰邊即係欠債啊，各方面嘅爸爸就好心灰意冷，咁啊喺屋企裏邊意外就墮樓，就跌咗落街嘅。咁啊，當時嘅報道就係因為佢收衫就失足就跌咗落嚟。咁但係係咪咧？咁就即係依一個唔知唔清楚啦。咁但係兩父子都係唔係好大年紀就離開咗。佢爸爸走嗰陣時係52、53歲嘅，據我了解。咁啊，佢亦都係應該40歲松啲到就離開，咁兩父子都係好英年就離開依一個世界。即係我認識嘅張學勤咧，可能係佢後期即係已經洗盡圓滑，個人即係亦都好謙虛嚇，即係個人就好想俾心機去做翻，咁但係奈何即係時不利係，咁啊亦都係身體亦都係應付唔到嚇，即係佢要想做嘅依一個嘅工作。咁啊，好可惜嚇！咁啊，即係亦都有時好多嘅朋友，即係成名係年輕嘅最好嘅成名，年輕成名，但係太多嘅財富啊，或者太多嘅一啲嘅功名啊、金文啊，去到你台上面嘅時候，你會唔會把持得住，唔行差踏錯咧？嚇，將啲錢太撚容易揾嘅時候，其實係咪一件嘅好事咧？咁其實我喺佢嘅故仔裏邊咧，我其實都有不停喺度思量。係嘛？有時年輕人真係要穩打穩扎，要讀多啲書，識得明論是非，多啲 intellectual， 多啲 wisdom， 多啲 knowledge， rather than 咧偏埋一邊嘅技能，但係有好諗多錢，咁但係你就缺乏咗一個 mindset 去分析你條路點行。其實呢啲係對好多嗰啲嘅運動員啊，譬如啲打 NBA 啊、踢波啊，其實都好多呢啲人都係到最後好容易就會破產啊，或者個明星啊，即係可能叻唱歌，突然間好多錢嘅時候，之後點行一條路咧？咁可能有一啲嘅旁枝摘葉咧，就 side track 咗，就行唔好冤枉路。咁啊～ 始終嚇有時耐唔中聖誕節派對嘅時候，我就會諗起即係佢同阿 Nick 嚇大家飲醉酒，你喺位我度，我喺位你度，依一個咁有趣嘅依一個嘅經歷啦。咁啊兩個就飲緊到大齊，咁啊原來已經係咁多年啊嘛，原來阿勤仔已經離開咗我哋。Anyway 啦，咁啊即係 The world must move on。咁啊曾經喺我哋生命中出現過一啲嘅朋友，我哋就永遠記一啲好玩啊、有趣啊、開心啊嗰啲嘅嘢，咁啊，即係佢哋就會繼續喺我哋嘅腦海裏面，喺我嘅心靈裏面咧，就繼續去生存。咁啊，雕頂，咁啊，下一次嘅 MHK 嘅十週年嘅紀念特輯《蝕到空虛血淚史》嚇，即係再同大家去再分享啊，過去呢十年我經歷過一啲嘅有趣嘅故仔。下次再見，拜拜。 今季上季到依家嘅可能係最後一 part， 因為點解咧？暑假嘅時候咧，講翻上次咁樣啦，我都係最近做咗份工咧，咁就做得幾好，咁老細都幾中意我，又加我人工，咁變咗咧啲時間上咧真係都好急下，咁啊同埋另外就啱啱又亦都有個消息啦，我自己咁就有個舊馬主咧就都幾睇我啦，咁啊嚇。幫手睇下馬咁啊，俾翻啲人工我咁樣，所以就時間方面咧就比較難就少少喎，所以就做埋今 part 之後咧，可能就要有機會上嚟做下嘉賓啊咁樣樣咯，咁啊學勤出馬呢個節目就暫時停咗先，咁啊。呢、这個世界冇話嚇，冇話十，冇話冇咩冇可能噶嘛，係咪先？咩都有可能發生，咁啊，或者亦都係有機會會再嚟上嚟做下嘉賓啊，講下馬啊。